东风标致5008定位于中型 SUV 车型，与2008、3008和4008一起构成了东风标致 SUV 体系。在外观方面，东风标致5008造型设计上与海外版本的车型基本保持一致。新车原汁原味地保留了海外版本的造型设计，除了启用新家族式的前脸造型外，东风标致5008还拥有非常修长的车身设计以及圆润饱满的尾部造型。同时，家族式狮爪尾的灯组造型与海外3008也基本保持一致。车身尺寸方面，东风标致5008长宽高分别是4670、1855、1655毫米，轴距为2840毫米。新车将采用2+3+2的座舱布局，第三排座椅呢可以收至行李箱地板内，因此新车的行李箱空间扩展后呢可以达到1060升。内饰方面，强劲加放松所营造出来的气氛也算是难能可贵的，做工和用料也非常讲究。配置方面，新车配备了电动全景天窗、12.3英寸彩色全液晶仪表盘、8英寸中控触摸显示屏、电子档杆、方向盘换挡拨片、智能手机互联系统以及 ADAS 智能驾驶辅助安全系统等配置。动力方面，基于 EMP2 模块化平台打造而来的东风标致5008将分别搭载1.6升 THP 以及1.8升 THP 两款涡轮增压发动机，其中 1.6T 发动机最大的输出功率为123千瓦，1.8T 的发动机最大输出功率是150千瓦。在传动方面呢，与之匹配的是六速手自一体变速箱。再来关注一下新一代宝马。近日从官方渠道获悉，全新一代宝马五系长轴距版将于4月18号在上海正式首发。全新一代五系长轴距版车型的轴距与现款五系长轴距版保持一致，均为3108毫米。动力方面，搭载了 2.0T 以及 3.0T 两款发动机。外观方面呢，新车采用了最新的家族式设计风格，标志性的双肾型进气格栅搭配前大灯开眼角的设计，颇有新一代宝马七系的韵味。车尾部分呢 ，LED 光源搭配双边共两出式扁口镀铬排气，更加凸显了它运动型的轿车设计风格。新车的外部长宽高尺寸分别是5087、1868、1500毫米，轴距为3108毫米。相比现款五系长轴距版车型，新车的车身加长了32毫米，加宽8毫米，高度则是根据车型的不同分别降低了1毫米或升高9毫米。随着车身轴距的加长，相信后排空间表现也会越来越好吧。动力方面，新车将会搭配不同的功率调校的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和 3.0T 涡轮增压发动机，高功率版本的最大输出功率分别是224马力和252马力。传动系统方面呢，新车将匹配8速手自一体变速箱，部分车型也会搭载四驱系统。再来关注一下丰田 FT4X 概念车曝光图片。近日丰田官方发布了一张丰田 FT4X 概念车的预告图片，新车可能将是一款注重越野性能的小型 SUV 概念车，它将于今年4月12号开幕的2017纽约车展正式亮相。预计新车将是一款偏重越野性能的小型 SUV 概念车。据悉 FT4X 概念车的名称中的 FT 代表的是 Future Toyota， 而 4X 则表明这款新车将搭载四轮驱动系统。对于新车更多的信息呢，我们还是期待4月纽约车展的正式公布吧。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心情新资讯，来让我们听首歌吧。 She never kept the same address. In conversation, she spoke just like a baroness. Little man, China, died to get your mind up. Then again, accidentally, she's in that way. Love you came naturally from Paris. Imagine the girl, she couldn't care less, fastidious and precise. She's a killer queen, gunpowder gelatine, dynamite with a laser beam, guaranteed to blow your mind. 斤两小汽车撞老太婆，停了十斤两斤汽车，我有车的嘴里真切了，但是全国大锅一组离奇的， 因为找不到真啊，车上没有安全行车记录仪，硬照的上面还是没错，车定位了也送去了，但是汽车司机也送去了，长时间汽车司机对汽车司机时间多了，因为这里是安装了行车记录仪，可是撞撞了是多少事不了然，是轻人还是摆脱了无聊的车，轻松如今这车辆是越来越多，城市交通不仅拥挤越来越多了，但是的横行人气花上归为账，一系列的意外事件是一定一系列的意外事件，但发生意外一下没有目击证人和监控视频的情况下，一目前还是搞清楚了这边的情况，只了解看到相关的事件的，却让我们在当地看不到相关的事情，是视频枪械的行车记录仪火了起来，像是行车记录仪火了起来，也是前所未见的火爆，导致昨天就有几十位听众拦路去当中的打开，有几十位听众是不相信的，来点脚镜头一招清视频相似的行车记录仪，参加视频相似的车载机，参加一款车载机功能三全的，再加上一款强磁强光的爆炸信号求救增强光，再加上一部车载再加上一部车载的话说想到的那些话，一起试试还用什么拿过来，小李老师算是要一直在下图有什么，要是送不起就别送人家，就要是不能肯定是真的，我在为什么在全国总体来讲还同时不得如此，我在这之间把红超出轻视一上次的强制记录仪，新上全套记录仪当装备打一套成本是当太高，随着之前15分钟，不过呢为了基本上现实今天都是推出了结算为了大家今天好了，这就在5分钟之内拨打4005分钟8008400，一台广角镜头高清视频像素行车记录仪，再加一台车载的吸尘器，再加一款车载多功能的讯腿，再加一款强磁强光，再加一款信号磁灯等等，还有还有信号技术今天再加送了一部车载蓝牙的电容一部，那么总价是3000多元的高档装备，总价是3000元的高档装备，8元一顶就可以去哪里玩了，就是爱只能在5分钟之内直接拨打电话，所有产品直接送，现在是直接拨打电话3008888818，客户价拿走钱就是记录仪，客户价现在还能送退货的车子全套，别想花大钱被错过就没有了，一拨电话4006622，一拨电话4006688，这款行车记录仪呢，这个安装也是极其方便，具有距离实用重的夜视功能，具有为您的安全度到1次公尺全套的保障，安全阳180摄氏立刻照明实时真相，发生时并不必要的区分和对敲诈，这个必要不必要的合法权益会是您的忠实管理的，同时呢您在拍摄的时候可以做高清晰的摄像机处理，可以做有高清晰的摄像机处理，去给您记住这个电话4006622，说到这款车用吸尘器采用空气的循环技术，仅仅几分钟行驶您的动力就是安全性，就在山地上把根本的高电池上，就在您行车途中遇到关键把机器在那就和您听到来电话，只要轻一按就可以解决，大哥为车友今天的全程高清监控的车友的全程高清监控的车友送给您是全套把大家送给您用是全套送给您拿走文情车记录仪器给您都功能安全处理进行前程电话就用当天还有蓝牙电话，像今天所有的大家各位车主是不是经常加速还有为什么电话非常火爆的车友打不进电话电话电话火爆是不是因此第一没有行车记录仪就算是划算，用来进的活动就通过装修了，车位可以用来接动，或送到您的车有账现在付款，或送到任何不满意可以不用付一分钱，任何不满意可以不用付一分钱，而我们今天的车是有了地面的角度接线，我们也算去有了临时电脑，您接线5分钟之内接通了，时间4006分钟之内的大部不管有没有接通，工作人员会一定及时和您取得联系，工作人员会为您送出这份车型指令，并且为您送出还剩下2分钟的时间，大家这个活动拨打电话4006622，这1000个朋友只要花上298元就能拿走这款高清广角镜头的行车记录仪，更能一次拿走车载吸尘器、安全锤、爆闪灯和车载蓝牙电话。没有预约立即拨打电话4006622来抢购吧，4006622852，另计298元一款广角镜头高清视频像素的行车记录仪，以及全套豪华的记录仪，今天是全部打一折。今天全部高档产品给您送到家，先看货高档产品送到家，付款请电话4006622852。好，这次最后呢，我们再来推荐电话，这次4006622852，下次节目再见喽。 在这里 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繁忙的路上，马达轰响，各式各样的车辆来来往往，关上一扇门，打开一扇窗，我们的生活从此变得不一样。无论你是加油烧气还是混合双擎，我们都会给你最专业的行情。无论你在哪里遇到什么情况，星星车帮都会陪在你身旁。奔驰宝马长城起亚全都粉墨登场，大车小车轿车跑车各有各的锋芒，选车购车养车用车这里全都开讲。卸下行囊跟我一起唱，星星车帮华丽的绽放，星星车帮带来全新能量，星星车帮一缕温暖阳光，星星车帮扬帆远航。这是星星车帮，星星车帮， 我们和你在路上。 好心情，好音乐，懂生活，够张扬， 生活够张扬，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心情邀你来入帮。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Hello， 各位好，我是主播心情，欢迎来到今天的星星车帮。 心情车新闻。 在汽车美容店洗车，大部分车主交过钥匙给洗车工人呢，就会到休息室等候了。爱车洗完之后是否能够达到表里如一呢？大部分车主可能都并不知情。实际上，精明的车主能够从爱车的细节找到洗车工人马虎的蛛丝马迹。今天心情就来跟大家分享六招检验洗车工是否洗车到位的方法。首先是将多余的水迹需要抹干净。在车身身上呢，有许多的缝隙，洗完车之后水会进入其中。部分洗车工人会偷懒，直接擦拭车身表面完事儿，随着珠会不断的流出。如果在非常干净的环境中，干净水并不会产生任何痕迹。但国内的路况我们都知道扬尘比较多嘛，那行驶一段之后呢，车身就会留下明显的水迹。因此我们也建议工人使用风枪把车身的零件缝隙水迹都吹干。再一个，我们要看看门边的树叶要拿走。除了刚刚提到的零件缝隙呢，门边上的缝隙也会藏下许多的水，不及时擦干也会同样往外流出。另一方面，门缝位置非常容易藏下树叶等细小的垃圾，洗车工人不及时的清走，树叶可能会堵塞车身的排水孔。因此每次洗车应该把门缝上的垃圾都清走，并且擦干水迹。还有一点也是必须检查的，就是雨刷的胶条必须擦拭。雨刷的清洁看起来不太起眼，但它呢却能涉及到行车的安全。部分的洗车工人都会清洗玻璃的，可是并没有拿起雨刷清洗胶条。当胶条积聚一定的泥沙之后，使用时一定会在玻璃上留下一道道水迹，在大雨环境下影响视线。因此洗车的时候必须擦拭雨刷胶条。同样，发动机舱呢也是很多车主容易忽略的地方。许多洗车工人把外观都洗得干干净净，可是发动机舱连简单的擦拭都没有。清洁发动机舱是正常洗车所包含的项目嘛，但千万不能让洗车工人用高压水枪喷射，否则当中的高压包等等电子零件就会渗水，会得不偿失的。发动机舱应该每次洗车的时候擦拭零件表面，常见的一些车辆发动机舱内的零件发黑，就是因为日常缺少清洁的原因呢。清洁轮圈也是绝大部分汽车美容店都必备的洗车流程。通常呢，洗车工人会将使用的海绵对轮圈进行擦洗，可是大部分洗车工人都是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因此绝大部分轮圈都是以简单的擦洗表面，纵横交错的缝隙呢就没有清洁到了。因此观察轮圈的细节也可以分辨到洗车工人是否认真的擦洗了。最后一点，再来让我们看看地毯吧。洗车的项目中呢，内饰的部分都是简单的吸尘和擦拭。内饰表面所谓的洗尘，很多洗车工人都是马虎进行的。揭开地毯或者是杯架底部，查看是否有沙粒和碎屑，就可以分辨出内饰是否有认真的清洁了。在关注完洗车的细节之后呢，再来跟大家聊聊，如果你把车借给了他人出了事故，满足这三个条件，我们车主是不用担责的。 虽然说车和老婆恕不外借，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借车这事儿还算是有的。出了事故是不是十有八九车主都要担责呢？责任怎么划分？我们要怎么做才能不担责呢？今天心情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首先，借车给别人是要担责吗？侵权责任法第49条规定，因租赁借用使用人不是同一人士，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负责，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车主有过错的情况下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根据过错大小承担相应的比例责任。那么什么情况呢才是我们车主是有错的呢？首先是明明知晓借车人饮酒吸毒，却还是将车借给他的。借车人在借车之后呢，饮酒或吸毒的，车主不需承担连带责任。第二呢，是明知道自己的车有故障，却还是将车外借的。这里说的是汽车的故障，指的是被借车辆的动力系统、刹车系统、轮胎、鼓包等影响汽车正常行驶的问题。将车辆借给没有驾照、驾照吊销的人，或者你的车不符合他的准驾车型的人。当然了，不光要看对方有无驾照，还要注意对方的驾照有效期和准驾车型。一旦驾照过期或者准驾车型不符，被借的车辆车主都需要承担连带责任。侵权责任法也明确地指出，出借的车辆发生事故，如果不能证明车主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车主就不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当然了，也有一种情况是车主无错的，没有必要承担责任的。汽车是正常的，检查自己的车辆是否有刹车制动不灵、车灯不亮、胎压不均衡等等影响安全驾驶的故障这种情况。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检查驾照合法，看看朋友有没有合法的驾照，驾照的准驾车型与我们自己的车辆是否相符。第三呢，就是对方能驾车，看看借车人是否能够驾驶，有没有喝酒、有没有吸毒这种情况发生。其实保险合同里啊，并没有规定车辆外借是免赔的，赔不赔关键还是要看借车人了，所以你还是得认真研读免赔条款。借车人把你的车又借给了另外一个人，发生事故，保险公司这种情况是不赔的。如果真的有人借你的车，也不必太过担心了，把这三点记清楚，就不必担惊受怕了。当然借车还是要借给靠谱的人，没给你弄几个违章罚款也算是够麻烦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心情车新闻，来让我们听首歌吧。 You are the only one, my one and only one. Together we've had a lot of fun, but what'll I do if you leave me? If someone else should come along and take your love from me, darling, you could never know how lonely I would.You are the only one, my one and only one. Together we've had a lot of fun, but what'll I do if you leave me? I tried to be the kind of guy you'd want to call your own. So please don't go and throw away the truest love you.You are the only one, my one and only one. Together we've had a lot of fun, but what'll I do if you leave me? What'll I do if you ever take your love from me? 'Cause in your arms is where I always wantShould ever go away, my eyes would fill with tears, and the heartaches I would feel would last a thousand. You are the only one, my one and only one. Together we've had a lot of fun, but what'll I do if you leave me?What'll I do if you leave me? What'll I do if you leave me? What'll I do if you leave me? 上，请问加多少号汽油？ 92，加满。 100，200，300。 你加油，我买单，厉害了，我的众泰！即日起到澳宝仕达购众泰 Z700、T600，就送3000元加油卡。活动持续到4月30日，详询010-6736-2558-6736-2558，五方桥西北角庞大汽车园内。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 保温材料哪家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氨酯保温板、挤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26-2113。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010-8235-0103-0708。 FM 不稳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欢迎试驾新，请系好安全带，行驶途中不要拨打手机。敬请体验新兴车帮带给您的速度和激情。 及时的汽车资讯，犀利的汽车点评，实用的车型导购，详尽的新兴车帮广播节目。好好心情，好音乐，懂生活够张扬，生活够张扬。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新兴车帮，心情邀你来入班。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新兴车帮陪伴你的车辆生活。Hello， 各位好，我是主播心情，关注今天的标新立异。 标新立异。 在中国的汽车市场中呢，不置可否的是 SUV 依然是时下当下比较亮，商均在不断的推出新的产品，以谋求 SUV 市场中的立足。品牌的进步呢，在设计和品质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匹敌的高性价比的优势，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的车辆。那今天呢，心情选择的是4款车型中售价比，第一个是众泰大迈 X7， 选择的是2017款的 1.8T 手动精英型。第二辆选择的是众泰 SR9， 2017款 2.0T 手动极致之门版。第三辆东风风行 SX9， 选择的是2016款的1.6升 CVT 尊享型七座。还有最后是2016款 1.5T 手动。售价呢，第一款众泰大迈呢是10.49万元，众泰 SR9 是10.88万元，东风风行 SX6 呢是10.29万元， CVX7 呢是10.69万元，价格呢可以算是比较相近了。再来看看外观方面，众泰大迈 X7 外观选用的是比较平直的线条，给人一种张力十足且具有力量感的韵味。同时呢，前大灯与进气格栅一体化的设计，既符合了时下的潮流，也提升了车辆的辨识度。众泰 SR9 外观借鉴了某款成熟品牌的设计风格，大尺寸梯形进气格栅呢拥有十足的冲击力，搭配俯冲姿态的车头设计，俨然是一副性能车子的影子呢。东风风行 SX6 外观设计给人一种大气硬朗的感觉，大嘴式的进气格栅搭配四横幅的各气饰条装饰，气场十足。前保险杠下银色护板的应用，也让车头的部分营造出了些许的运动感。 CX7 外观整体造型大气而且时尚，前脸采用的是类似于宝马样式的直瀑式进气格栅，搭配镀铬装饰的点缀，有效地提升了车头部分的气场。外观方面就要看各位车主的审美了，再来对比下内饰吧。众泰大迈 X7 内饰设计呢偏重大气风格，棱角线条让车内呈现出一种刚劲十足的感觉。此外，组合式仪表与大尺寸的中控台显示屏为车内营造出了，而9内饰借鉴的是某成熟品牌的设计风格， 中控台的布局简洁规整，给人一种非常协调的感觉。亮面的仿木纹装饰板的应用也增加了内饰整体的豪华感，内饰整体布局也比较简洁，暗色系的内饰为主色调，营造出了居家气息十足的感觉，搭配镀铬装饰件恰到好处的点缀，也有效提升了车内的质感。思域 X7 以内敛的设计为主，最惹眼的就是中控台上那12英寸的超大触摸显示屏了，内置功能非常齐全，而且反应速度很快，让车身的科技感增加了不少。配置向来是我们比较关心的一件事情，在空间方面呢，参与对比的四款车型都能满足我们日常的生活需要。从驾乘空间以及储物空间的方面来综合考虑的话，得益于1500升的行李箱最大容积以及2850毫米的轴距，众泰 SR9 明显要优于其他三款。在动力方面呢，除了东风风行 SX6 采用的是自然吸气发动机之外，其余三款车型均采用的是涡轮增压发动机。动力最突出的是众泰 SR9，最大功率呢是140千瓦，最大扭矩是250牛米。底盘与悬挂方面呢，参与对比的四款车型呢都采用了承载式的车身结构与前置前驱的驱动方式。在转向助力类型上，除了东风 SX6 采用的是电子液压助力之外呢，其他三款车都采用的是电动助力。前悬挂类型上，除了东风风行 SX6 采用的是麦弗逊式独立悬挂加横向稳定杆外，其余三款车型都采用的是前麦弗逊式独立悬挂。后悬挂类型上，众泰大迈 X7 和众泰 SR9 采用的是多连杆式独立悬挂，东风风行 SX6 和思域 X7 分别采用的是拖曳臂式的非独立悬挂和扭力梁式非独立悬挂。外观方面，四款车都有不错的颜值，年轻时尚。在内饰方面呢，众泰大迈 X7、众泰 SR9 以及思域 X7 的内饰设计比较的时尚前卫，东风风行 SX6 则在内饰设计方面稍显保守一些。配置方面，东风风行 SX6 的表现比较突出，丰富实用的内饰配置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舒适性。空间方面，四款车都能满足日常的需要。在动力方面，搭载了 2.0T 发动机的众泰 SR9 的动力输出也比较强劲，能够为我们驾乘者带来更加酣畅淋漓的驾驶感受。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标新立异了，来让我们听首歌吧。 就像星星落在地面，七彩闪烁时间， 注意。 小，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十，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烧气还是吻合双情，我们都会给你最专业的行情。无论你在哪里，遇到什么情况，星星车帮都会陪在你身旁。奔驰宝马长城起亚全都粉墨登场，大车小车轿车跑车各有各的锋芒，选车购车养车用车这里全都开讲。卸下行囊跟我一起唱，星星车帮华丽的正能量，星星车帮一缕温暖阳光，星星车帮扬帆远航。要这是星星车帮，星星车帮， 我们和你在路上。 好好心情，好音乐，总生活够张扬， 生活够张扬。 左，星星车帮，心情邀你来入帮。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行星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Hello， 各位好，我是主播心情，关注一下耳目一新。 耳目一新， 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明明超速了，却没有收到违章，知道原因之后才恍然大悟。对于开车的人呢，应该就会有这样的经历吧。每当经过测速路口的时候，测速闪光灯闪了一下，然后手机突然说了一句，您已超速通过，限速120，却开到了130，心想，哎呀，这下可吃了罚单了。但是最后一直没有等到罚单的消息。高速公路上我们都知道测速设备最多的地方嘛，那一般有区间测速和定点测速。定点测速就是通过某个路口的瞬时移速来判断是否违章，但是现在更多的呢是采用区间测速了，一般都是30公里为一段进行测试，计算车子的平均速度。所以喜欢开车的朋友们要注意了，不过如果限速120，一般开到130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在超速10%左右一般是不会被处罚的。虽然这样超速不会被罚款扣分，不过心情要提醒大家，开车不在万不得已的时候都不要去超速，不要为了省那么一点时间却给自己的人身安全带来更大的危险。好了，说完超速，再让我们说说一个比较重要却总会被大家忽视的点，就是车衣。车衣这么重要，为什么在我们中国很少有人用呢？其实我们都知道，车衣这东西呢，俗称汽车的服饰，按照汽车的外形尺寸，用帆布或者是其他柔韧耐磨的材料制作的外罩衣，能够对车漆、车窗玻璃起到较好的保护作用。特别是高档小车经常使用车衣，能够延长车漆使用寿命。但我们平时好像在大街或者是小区内，无论风吹日晒，也很少见到使用车衣的，这是为什么呢？首先啊，是很多车主觉得它很费劲儿。车身的主要作用呢是防尘、防晒、防雨、防雪霜、防腐蚀，延缓车面老化等。但同样也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使用起来非常的麻烦，是一件比较费时费力的事情，也导致没有多少人能够每天坚持。还有呢，就是很多车主认为汽车的漆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脆弱，车漆是加了固化剂，经过高温喷涂在汽车表面上的，几十度的高温对它影响不大，反而灰尘沙粒摩擦对漆面的破坏力会更强一些，在风力的作用下呢，变成一张跟你车型一样的磨砂， 轻柔的、慢慢的、全方位、几乎无死角的打磨你的车面车漆。我们也都想象一下，在沙尘暴天气中，车衣会给你的爱车充分保护的同时，也会伤害着你的爱车车漆呢。还有呢，就是夏天防晒也会出现问题。我们都知道，一个热气腾腾的锅，你在上面盖上一层塑料布，会出现什么自然现象呢？蒸汽嘛。其实你的汽车刚停下来，你就盖上车衣，盖后局部的温度肯定会上升嘛，那会导致湿度加大，再加上盖住后汽车捂在里面，根本没有空气流动的可能。还有一点就是车衣材料也有问题。其实目前市场上车衣材料也是参差不齐的，多数呢都是正面压磨、反面植绒的，这样的材料稳固度跟拉力都不强，很容易遇到破损情况。不论你是觉得麻烦还是怕损坏车漆，那遇到以下的这几种情况呢，建议大家还是能够把车衣套上。比如在地库较长时间不开车的话，建议车主们还是把车衣套上，这样能够防止车面堆积灰尘，并且也能降低他人无意的刮伤几率，以及起到一定的防盗作用呢。第二呢，就是冬季比较寒冷的时候，容易出现雨雪冰冻的天，特别是在北方，这种恶劣天气也是比较多的。那么这时候也提前给您的爱车罩上车衣，就能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了。落在车上的冰雪也可以方便快速的去除，还能不容易冻住车门和雨刮等等。最后一种情况是，如果你停车的附近正在进行一些工地施工等，就会容易出现较大的灰尘，那也最好套上车衣，不然经过一晚车上附上了一层灰土之后，车主们还得在开车之前进行花时间清理，也是得不偿失的。该罩上车衣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盖上车衣的。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新车帮的全部内容了，让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见吧，拜拜。 你爱咖啡，低调的感觉，偏爱手机的音乐，怪得很另类，你很特别，每一个小细节错觉，讨厌自己像刺猬，小心的防备。我很烦眼泪，哎呀呀呀，离你远一些。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你的表情大多于朋友的暧昧，寂寞的称谓，甜蜜的咒语。小心的防备，我很反对为失恋掉眼泪，哎呀呀呀，离你远一些。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寂寞的称谓，甜蜜的咒语。直觉。 路长，路里风霜，风霜扑面光，红尘里美梦有几多方向，找千次梦幻中心爱，路随人往，人生是美梦如热望，梦里依稀依稀有泪光，何从何去，去觅我心中方向，风仿佛在梦中轻过人往往， 一丝丝梦幻，